好一阵子，我们今天只上1个小时15分钟啊，因为又回到以前的 mode，上完的话就休息半个小时上《金刚经》啊。好，那个《楞严经》因为好一阵子没上了，我先稍微花5分钟把前面讲过的带一下，然后要请大家 mute，好像我听到有人没有 mute，阿宝要 mute，OK，、okay, 看看啊，把那个。所以，我们上次有大家应该至少有一段呢、啊、是已经非常清楚的，就是哦，还有我们上次不是有发一张讲义出来吗？那可不可以请你们 get ready 把那个讲义，希望已经印出来了。我们在课堂上的就是人在这边的同学，每个人都有一张，就是在讲什么叫做二障。记不记得之前我有发一张讲义出来说，我请 Vivian 帮我们做了一张讲义，要把那个准备在旁边。我们今天会讲，今天会。把前面的那个概念，前面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就会讲几个蛮重要的东西哦。所以之前好多堂课都在讲同一个概念，就是两种根本。所以我相信到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因为有时候《楞严经》啊很长，所以我们在念整个《楞严经》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它这一大段在讲什么，这一大段另外一大段在讲什么，你自己再回去，去复习的时候，你不会乱掉，因为它实在太长了。所以啊，我们记得讲过七处真行以后，是不是讲两种根本？所以你一定要能记得啊，有两种根本，一个是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里在打转的一个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对吧？意识心其实是虚妄的，叫做识心。只要看到识，尝试的这个识。你现在的程度绝对知道说，哦，这个字就是虚妄的，是这个妄心。那么他说这个世心啊，不用讲啦，大家都知道了哦，很熟悉，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另外一个，他是说让你成佛的根本，让你能够涅槃的根本。那涅槃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其实真正应该讲的是什么？是如来藏。但是。记不记得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太多的这个不正确的知见啊，以及一些妄念，它还没有这个佛啊，在楞严经就是会一步一步帮我们打破我们所有的妄念。那他现在呢，觉得我们的妄念还没有完全打破，所以啊，他不敢跟我们直接讲如来藏。他到很后面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说楞严经啊，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道理吗？最难的这一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前面的1/3，讲这个如来藏啊，讲这个真相，讲实相，要帮我们开悟，要破妄显真，所以这一段最难了。那最难呢？在最难的后面呢、啊，我们现在这最难的这三分之一这一大段啊，我们大概已经学了这三分之一里面的三分之一了。那么，或者是1/3里面的1/4，那么在大概1/3的最后面呢、啊，他真的开始讲如来藏是什么。所以现在呢，他没办法跟我们讲如来藏是什么，他觉得我们还听不懂。所以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我们要说介绍谁出场，对吧？上次晶晶有讲说，我们要介绍屋主莉莉给我们大家认得，莉莉人不在，那他就把莉莉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就讲啊，如来藏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非常相像，那么等到往后啊，他就会真的把莉莉本人找出来给我们看。所以现在我们在学这个如来藏的这个 model，或者非常相近，所有的概念都很相近。所以记不记得他介绍了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做释经。我们有说释经这个名词，哎，大家一定要懂。能不需要懂的名词，我都尽量不讲。那么，为什么释经要懂呢？记不记得我们说如来藏，它就是一经名。什么叫一经名？就是你所谓的见闻修长觉知所有的这些功能，它全部都有，而且并没有分开说哦，见闻修长觉知，并没有说耳朵只能听啊，舌头只能尝味道，没有这回事情啊。原本的如来藏是完全圆满的，所有的功能具足，而且没有分开。因为起了妄念嘛，对不对？一念不绝，那个如来藏是不是变成阿赖耶识了？到了阿赖耶识的时候，那个一精明啊就被分开了，分成了6个不同的功能。所以一精明变成六合合，见闻嗅尝 觉知，对吧？那见是不是说后来啊，就依附在我们的眼睛上面，让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就眼睛就只能看到，耳朵呢就只能听到。其实原本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啊，它演化的过程是从如来藏一精明，所有功能具足，后来呢到了阿赖耶识，那么变成了有不同的功能。后来啊，我们的肉身出来了，所以呢，就这个见啊、见精啊，或者我们说见性啊，这见的功能就依附在眼睛上。所以你就大概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比较细的演化过程呢，那经文后面都会再讲啊，以后，所以不用担心，如果现在不知道细节。好啦，那这个见经、闻经、嗅经、尝经、觉经、知经啊，这所有的总和，它就叫视经。所以视经其实就很容易懂了嘛，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功能啊，它的功能性吧，不同的功能性的总和就叫视经。那我就问问看，你们猜猜看，视经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随便猜嘛，两个答案选一个，虚妄的，对，真的就虚妄。除了如来藏，只要起了妄念，它就是虚妄的。所以啊，视经啊，然后留另外一个就是说。所有东西啊，都是一个对等的这个对价关系嘛，对等的关系。唯一的真实是如来藏，对吧？只要对如来藏来讲，视经啊，会我们说的见经见性，它就虚妄的。可是呢，你再往外推，见经啊，跟我们的第六意识或者我们的眼视、耳视、鼻视，记得视是什么吗？就是你的眼睛会看到东西，你会去分别，对吧？耳朵听到声音，你会去分别。然后还有我们的什么视心。所以你看，对于如来藏来讲，见经或者是视经是虚妄的，但是对于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视心来讲，哎，见经跟视经很真实哦，懂吧？所以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对价相对的，所以啊，它从真变到妄，也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它先从如来藏变成视经，其实视经啊，它只是有能有所，它根本都还没有分别。你要知道它那个，你要懂得它那个层次的关系。所以我们每次上我的课，我都说你啊要懂层次，从如来藏完全没有污染的这个一真一完全真实的如来藏，到了有一点点污染的阿赖耶识里面的视经，到后来完全污染的前面的六识，对吧？眼耳鼻舌身意识，这是一层一层的。所以啊，我们就要知道说。好了，那他是不是说这个如来藏啊，我看那个经文我们有讲过、啊、他说这个阿赖耶识啊，记不记得他说他能生诸缘，缘所宜者。那今天我们在讲你一定就会听懂，你如果懂得这个层次，请问阿赖耶识是不是真如本性，我们的如来藏变出来的啊，因为一念不绝，对不对？那一念不绝之后啊，这个阿赖耶识，记得说我们说他是黑盒子吗？那它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些虚妄的相想啊，这些东西它就往外延伸出了第七、第六、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意识。阿赖耶识先出来之后，它就变现出来了形，以及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识。所以他说啊，阿赖耶识啊可以生诸缘，你就这么去理解，这样你就一定懂了。阿赖耶识可以把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个前面七转世啊，把它生出来。但是请问大家，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有办法去圆阿赖耶识吗？没办法嘛，你只能圆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所以这就好像一个这个只能往外推不能往内推的门，你往外推出去之后就进不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来藏往外一推，是不是到了阿赖耶识？你回不来了，除非你要苦修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你阿赖耶识往外一推，是不是也就往外推推回不来了？你看你的第六意识勉强哦，第六第七哦勉强，它还能够去圆阿赖耶识，前面五识是不可能。前面五识你根本去圆第六识都不行，你要去知道它那个对应关系哦。你的眼耳鼻舌身哦，你只能去圆外面的色声香味触，但是你的意念啊，它可以去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念很厉害哦，意念它对外可以去圆一二三四五啊，然后对内啊，它会被第七意识所 drive， 它跟第七意识两个其实互相是勾搭的。 而且啊，你去想一想，等会我们还会有一个概念会说，其实第六意识它会去圆一些记忆，记忆在我们人类的角度来讲说，说我有记忆体吗？我发生的事情都在我脑子里面，所以有时候会去想谁曾经对我好，谁曾经对我不好，啊，我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但你再去用深层的想，它是不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因为你曾经发生的事情、讲过的话、脑子想过的事情，其实就在那黑盒子里面。所以第六意识表面上是在圆，好像说我们脑子里面有一块记忆块，这个区块，事实上它也是在圆我们阿赖耶识啊。所以啊，你懂了，有一个世经，世经原名啊，它能生诸缘，但是呢，没有办法被缘所依，所以缘所依者，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两种根本，我相信到现在大家实在是清楚了，应该是清楚了。我自己应该会有感觉，你们大家讲到这边应该是清楚了。好了，那再往下，那这个时候记不记得如来又来了，那个佛又来了，又去问阿难说，好啦，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刚第一次起初真心你失败了吗？ Fail the test， 那我们现在又讲了一些，现在啦，再来了，那我就再问你一次，现在我手又伸出来了，我就问阿难说，那你现在告诉我，你是哪里看到我这个手背啊？阿难说什么？阿难就说，哎呀，我知道你又来真心了啊、哦，可是我就老实也告诉老师，我没办法骗你，我还就觉得就是我的意识心。那阿难很郁闷啊，阿难说为什么他觉得很郁闷呢？他说你看啊、哦，那老师很生气啊，就说这不是啊，刚不讲了半天了，你怎么还又觉得是意识心呢？阿难很委屈啊，他就也很害怕起来啊，跟佛讲，他说哇，不瞒你讲，我呢求神拜佛，这个供养诸佛，对吧，念经持咒，勇猛精进，我就是靠这个意识心啊，就算是哪一天我谤佛，我这个做坏事为非作歹啊、哦，我还是靠这个意识心啊。那你现在告诉我，我这个意识心其实不存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不是形同槁木吗？根本就等于说我是变成一个植物了，变成一个矿物了，我根本就没有心事了。动物跟植物矿物的差别就是在它有一个心事嘛，它有觉知嘛。那这怎么办呢？这阿难觉得很郁闷啊，因为佛跟他讲啊。这一边有一个有几个字你要听得懂他在讲什么，有没有看到阿难决然必作合掌起立薄佛，他说此非我心，当名何等，如果这第六意识不是我的心，那这第六意识到底是什么？大家找到那一句话找到没有？找到了哦，在哪里呢？在如果是183页，如果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叫 梦 参，如果是梦参183页，你看啊、哦、佛因为阿难说，哎呀，那这不是我心，这到底是什么啊？那这到底是个什么呢？我知道它有在作用啊，我以为它真实的，那到底是什么？佛就解释这到底是什么，非常重要哦。佛告诉他，我们的意识心是前尘、虚妄、相想。我们上次应该有解释过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前尘是什么？前尘就是外面的境界啊，色声香味触法，对吧？这个你觉得非常真实的这个世界就是前尘。所以以后看到前尘二字啊，必定就是在讲这个外面的境界。前尘啊，虚妄相。他先告诉你虚妄相。再加上一个想，要把它分解开啊。前尘虚妄，前尘虚妄相，再加一个想是什么意思？前尘本来就是虚妄的了，对不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是因缘变现的，原来就是虚妄的了。这个相，前尘的虚妄相，好啦，这个东西已经是虚妄了。然后你的第六意识，你记不记得你是在做什么事情？哎呀，刚刚那个人骂了我一句话，这个东西很好吃，我看到了一个包包好漂亮，哦，什么什么什么，我又想干嘛了，这个豪宅真好。好啦，全部这些事情，你晚上在那边泡澡的时候，你的脑子是会去想一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什么什么什么，我以后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个虚妄相上面再加上你的分析跟思考， 那个想，是不是妄上加妄？所以你的意识形就是妄上加妄。对于一个原来根本已经不存在的东西，你还在那里思考、嫉妒，在想方设法要做反应，好像什么？好像《楞严经》后面会讲，他说根本啊，你就睡着了，去做了一个梦。那梦里面可能有金银珠宝，可能有坏人，有什么什么东西。好了，你醒来之后，拼命的去想，哎呀，刚刚那个梦啊，那个奖券的号码到底是几号？那乐透号码几号？那个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梦啊。那你怎么还会去想那里面的东西呢？他说，我们第六意识就是这样子在作用，妄上加妄。你的前五识还没这么旺哦，你的前五，我们这个旺不是旺旺仙贝的旺，是虚妄的旺。你的前五识只是去圆了一个虚妄的境，那你第六意识把这个虚妄的境啊给记录下来，然后再加以分析思考，然后想做反应，而且第七意识会跑出来说：“哎，我在这里哦，你要听我讲啊，我们要对这个事情处理啊，那个人对我不好，我们要报复啊。”或这个东西好啊，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获得啊，这个就是整个妄上加妄的一个状态。所以佛说不是你真正的真如心，就是妄上加妄。所以阿难才着急了，说：“哎呀，这个念佛拜佛的也是他，那什么谤佛谤僧也是他，这怎么办？”上次这边讲的应该都很清楚了。后来呢，我们又再讲多一样事情。我记得上次已经讲过了，讲什么？所有一切的万物万法，外面的境，你的身体啊、哦，所有的一切，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他们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它有虚妄的相，它是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体哦。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注意的，这是下一段所讲的一个重点。你如果啊，以后经文实在是就看不懂了，但好歹你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一段是在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如来藏真心是有体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它是有体的。除此之外，所有一切万法，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是虚妄的，是没有自体的。如果说他们的唯一的有真实存在那个体是什么？就是如来藏，这样能明白吗？如来藏有体，以后我们都会讲这些东西，外面这些虚妄的东西是没有体的。所以啊，佛在就来告诉我们，来看看佛怎么说啊。他说：“尔时啊，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啊、哦，这段讲真心有体了。所以佛现在开始开示了，跟大家讲说，如果啊，你要令你的心入无生法忍，他说啊。”应该是说佛啊，希望帮大家开示，令所有的人都能够证悟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应该听过很多次了，我想。无生法，你要去知道什么叫做无生法。这个忍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忍啊，就是安住，对，不是说我很忍耐哦，很痛苦，不是。是我安住在其中，完全安忍在当下，安忍在这个无生法的这个境界里面。无生法，大家应该可以猜，这个法猜到应该就是所有一切法。那无生法是什么？就是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没有生灭。什么叫做真正的有生？就是生出了一个东西来，它是真实的存在，你才能说它有生嘛，对吧？它就根本就没被生出来，是一个虚妄的，那你怎么能有生呢？上一次心经，对吧？我记得 Eve 也有问一个问题，说一切法无我，法无我，所以万法没有一个万，有没有任何一个法是有一个真正的我的存在？这跟我们在说这个前面呢、啊，阿罗汉所断的我执是不同的。我们这边讲有点像是法执，因为我昨天在听我上次讲心经的上课的内容，然后我就听到同学问的问题，那我就听到 Eve 问的那个问题，我就这次再重新讲一次，跟无生法有关。 他就告诉你所有一切万法，这个有点像法执，就是法执，所有一切万法其实它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它根本不存在，所以万法就不会有一个我。如果说好，我觉得 Vivian 真实的存在，我就觉得 Vivian 有一个我嘛， Vivian 他就有一个我，我 Tiffany 也有一个我。其实事实上他要告诉大家是万法无我，根本所有的法都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有一个我的存在表示什么？它就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性，对吧？它是真实的存在。万法根本一切法不生，不生它也不会灭，它没生哪来的灭呢？它也没有我。如果你觉得万法都有一个我，它是真实的存在，那就法执了。但是万法是没有我的，它也没有被生出来，没有生出来当然也不会灭。这就是说佛啊想要开示大家，让大家能够入这个无生法忍，就是你能够了解一切法无生，就叫无生法。一切法无我，就是无我法，懂吧？你要把这整个法执都断掉。我们有说过啊，法执是不是有分粗的跟细的？粗的就一切外面有形有相这一切法，甚至无形无相的也没关系。比较细的是什么？法爱，那个已经到了三细相了。到了三细相，那所有的大菩萨他内心都还是没有办法会对佛法、对于佛果、对于菩提这些东西有一丝的爱慕，他还没办法完全放掉。你要知道到最后能够大觉的时候，是连这个最后的法爱你都要放掉，佛果也不想证了，知道说这也是虚妄的，菩提也是虚妄的，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要到这个境界，哎，那就到位了、哦、所以我希望我有这次有讲到那个 Eve 回答到他的问题、哦、好，再来。他说啊，如来常说啊，这个诸法所生啊，唯心所现，这个大家应该到现在应该就懂了、哦、真如心是不是一念无明，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有能所，能所继续被污染之后呢，就开始了有世界跟众生的样子，之后就有了分别心，最后再执着，执着就滚到六道轮回里面去。这一切的细节在楞严经在后面都会讲到、啊、世界是怎么出来的，地水火风怎么变现世界出来的，众生为什么会有的是胎生，有的是湿生生，有的是软生，他会讲得很清楚。好，那么他说所有一切万法，那现在我们只要理解原来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这边这个心啊，大家知道是什么心吗？其实就是真心了、啊，就是我们的真心。然后啊，我们在念楞严经的时候，它会有好多不同的心，你每一次在看这个心的时候啊，你就要看前后文，然后去了解这个心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是指意识心呢，还是指世经啊，还是指真正的如来藏、哦、那都要从前后文能够看。那么他说啊，一切而且不是光诸法啊，他还解释所有的因果。什么叫因果？就是你的正报啊，你出生在这个世界，对吧？他说你看一切因果，世界微尘，所有的一切都是因心成体，因为有如来藏你才有可能有了体性，没有如来藏根本都是虚无缥缈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了，他没有他自己的体性。如果说他有体性，他的体性就是如来藏，连因果都是啊。所以因果虽然我们说诸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但是因果当你证悟的时候，你只要断了那因，其实因果也是可以变，因为因果也是虚妄的，只是说你种了因你就必定有果，那你就要跳脱因果的这一层到上面一层更高的那一层，把因果给破掉。所以他说你看啊，这所有世界的一切，包括因果世界微尘，都是因为如来藏这个真如心而有了体。那他说既然如来藏是所有一切万法的体性，那如来藏本身怎么可能没有体性？那当然会有体性啊。所以他说你看看啊，诸世界一切所有啊，其中乃至草叶缕结，就是那些小草小叶子，甚至那些缕啊，就 种好像是说小小的一颗一颗结，甚至是一丝一丝一缕金线的这种缕。他说啊，这所有的一切结起的根源呢、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性相，就是他的体性，其实他的体性也就是如来藏。那即使是虚空啊，他说也有一个名字啊，叫虚空啊，也有一个样子，还有虚空的样子啊。他说，更何况如果这所有的一切它都有体性，所谓的体性就是如来藏。那更何况真正的那个清净妙明的心，就是这如来藏。下面这四个字你大概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帮你解释一下。清净妙明心啊，心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什么叫做性一切心？也就是说啊，这个如来藏啊，是赋予啊一切这个性，你把它当成动词，就是赋予体性，赋予一切万物万法的一个体性的这个如来藏。哦，性啊，就是一个动词，一切呢，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万法吧，就所有一切，赋予一切万法体性的这个心，就是这个如来藏，怎么可能没有自体？这样能明白吗？够不够清楚？其实他讲的就是说，所有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如来藏。那既然如来藏赋予所有一切万法本体，那他自己怎么可能没有本体？所以他告诉你，如来藏是有本体的。停，先停一两分钟，让你消化一下。So far 有没有问题？都清楚吗 ？So far 都没有问题哦。Okay. 看一下，那我们继续往前讲喽。 我问一下， 是 你 Eve 是不是？ 对，你说那个、那个体系，就是说怎么讲？这个本体就是如来藏嘛，哈。那大家都有如来藏，那是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来藏肯定都一样，如来藏这个藏性我们都有解释，就是说我们从所有字啊，妙计明心啊，这些清净光明无远弗届，没有智，没有障碍，不生不灭，永不失去，这所有的特性，每一个人的如来藏，每一个众生如来藏都是相同的，全部都是相同的。 那都相同，那是不是就有同一个啦，就是说根本没有分，就是不会有分你我的。 对， 对不 对？ 就变成大家都 是。我昨天我昨天还在写简讯给我的任伯切，在跟他厘清这个问题，你实在太厉害了。昨天晚上我写个简讯给他，他到现在还没回我。我的简讯怎么问他的呢？我说你看哦，我们所有的人阿赖耶是不是修修修到最后就每个人都证得如来藏了？每一个人的如来藏的状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跟仁波切讲，我说啊，这是我的疑问，真没想到今天有人问出来，我都还没有答案呢。我就跟仁波切讲，我说我们的如来藏到最后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如来藏？因为万法归一嘛，我觉得到最后不会有好多如来藏，因为所有的如来藏的样子状态其实一模一样，是不是会归到同一个如来藏？他跟我回答应该是是的，所以我后来我就又再写请他的秘书再去问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最后回归成同一个如来藏，但是后面问题来了，这个是我的问题，他还没回答我。我说那原来那一个最最最原始最终结的那一个如来藏是怎么变现出不同的阿赖耶识的，对吧？如果我现在我们各自我们这比如说我们有七个人哈，我们二十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修了，回到最真实的如来藏，没错，我们这二十个如来藏长得一模一样。照理来讲，这个所有的最后的真相不会有好多个如来藏，一定也只有一个。好了，那我们如果总会到那个如来藏，我这条路，我觉得我可以是 make sense 对我来讲。但是我就有在想说，那一开始那个如来藏是怎么出现不同的阿赖耶识？他还没回答我。 对， 这是不是跟你的问题问的是很像的？ 对对，是的。 对，所以他回答我说应该最终会回到同一个如来藏，那我就问的第二个问题他还没回答我。所以第一个其实 Eve 你问的问题我刚刚其实算是有回答你了，但是你可能还没想到第二个问题。 对， 第二个问题是我想到的，我就问 的。对对， 是不是？ 没错， 昨天晚上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一个阿尼哦，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一直呢，我有个佛学大师朋友，他是跟我讲最后回归到同一个如来藏。那后来就有一个阿尼啊，就是尼姑的意思，他就跟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小班的朋友讲说，会有好多个不同的如来藏，就是因为我们有100个人，就有100个如来藏。我就觉得怪怪的，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最后万法归一，不会有100个如来藏，100个相同如来藏，最后一定是会归一个。但是问题就是，那回归到那一个的时候，是怎么出来这么多不同的众生的？怎么出来这么多不同的阿赖耶识的？这个目前还没人回答我。 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 是不是？对吧？你还没想到我第二个问题呢，对不 对？ 对， 我还没想到，没错。 我想到，对，那你去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回到同样的如来藏了吗？ 是每个人不同，所以 是是是，因为你现在还在用众生的想法，我们还有每一个人，你不能再去想还有每一个人了，你就没人了嘛？那时候。你就已经变成如来藏，你也没有果报了。那一念不绝，为什么会好几个一念不绝？你懂吗？一个一念不绝后来变成了 Lily， 然后又来了一个一念不绝变成了 Wendy， 又来一个一念不绝变成了你。为什么呢？一开始那最终的那如来藏会有这么多次一念不绝变成了这么多人？这是我想问他，是不是他是在 multiple 一直 repeatedly 有一念不绝这件事情？但是也不对，因为你修回去之后，你照理讲不会再，所以。我也很开心 Eve 问这个问题，表示他有在想，他是想了前面没想后面，我是连后面都想了。那我跟你讲 Eve 我现在没答案， 可 是然后有人有、你说， 哎 Tiffany， 可是我觉得就是万有归一啊，那一就本来是一生万有，我是永培啊，这本来就不是一对二、 永培 对万有，对啊，就是万有嘛， 对，是 尘沙世界嘛，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我是不是在用凡夫的想法在想这个事？就是一开始那如来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众生出来了？如果天地初就是那一个如来藏的时候，是怎么出来的不同的众生啦？这是我的意思。万法归一，绝对回到一个如来藏，这是这是我自己买单的。那我的仁波切似乎也是这么说，虽然那个尼姑不是这么说。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买单的。说最后归到唯一的如来藏，但是当时那如来藏怎么出来这么多不同的个体或生命众生，也不要讲一定是人，对不对？他怎么出来的？一开始这个是因为我的仁波切根本就不会讲中文，我就在找一个人在中间翻译啊，我也是觉得有点毛毛的。很难拿捏嘛。对，我待会可以，我等会下课我还是用语音跟他对，你听他那个侍者给我翻译出来的。对，那我就觉得有一点毛毛的，那后来就没回答了。可能侍者翻过去，仁波切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觉得有可能这样子。但 Eve 你那个问题很好，我也正在，就是说我觉得是最终是一个如来藏啦，可是我想要去了解更多的细节，如果我找到答案我会跟你大家分享。也或者如果现在线上有同学是有想法的，也欢迎大家来分享。 这是不是牵涉到那种生命的起源的问题？ 有一点是啊， 先有还是半先有， 这个都已经有了，这个是有的，就是说如来藏怎么变现出来的整个宇宙人生，这个答案是已经有在楞严经上面，只是说现在那个我们答案问题是众多的如来藏是最后变成一个如来藏吗？那为什么那个如来藏照理讲一个如来藏变成一个阿赖耶识嘛，如来藏就变成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转无变成 Tiffany， 你就变基尼啦，那你的阿赖耶识肯定跟我的阿赖耶识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回归到最终的那个如来藏是一样的嘛，那大家都回去这条路我觉得是可以很有逻辑性，就是非常 logical 的，但你出来这条路怎么变成一变成这么多的如来藏，那个地方我还没搞懂，但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我现在还在用一个凡夫的那个角度在看这个事情，所以我没想通，我需要一个大师来开示一下。好，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楞严经好像没有讲的，没有去涉略这一块啦、哦、所以那个我们就慢慢来。这样永培你有其他看法吗？ 没有啊，我就觉得如来藏的体性是一样的，跟相用可能也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我们只是修回我们的体性，我们要找回那个体性是一样的，它本来相用可能就显现的不同啊。所以我觉得不要用那种很鸡生蛋生鸡，因为如果用鸡生蛋蛋生鸡这样去学佛学，我觉得本来就学不了。 是，现在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现在是说我如来藏一开始， 就我知道， 因为如来藏 要倒推过去嘛，对不对？ 对对， 因为 我就想要倒推 嘛。对啊，那如果你这样的话，那《金刚经》里面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然后再受者相，这样子绵延不绝，所以才会也有这个轮回的开始啊。就是 这个点啊，我不这么看，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佛经对于我来讲，全部都是用很清楚的逻辑是可以一一解释的很清楚的。即使金刚经，所以这一个点我觉得绝对是可以找到一个很清楚的人能解释的，就是这个东西绝对是可以解释到让我听得懂的。就像我们现在回去嘛，所以如来藏回归成一，那当初是这边，所以这边都非常的清楚，那当初是怎么出来的，那一变成好多个如来藏是怎么回事，还是说一怎么会变成好多个阿赖耶识，这个东西是应该是可以被解释的。所以不过反正没关系，它不会变成一个 roadblock 让我们没办法往前走，所以我们还继续上课，只是这个东西是会在我的 parking lot， 我会去把它 sort out。 OK， 好，那后来就再来啦，他说真心有体嘛，那妄事是没有体的，妄事就是没有体咯。他说啊，你看啊，他说若汝执令啊，执令是什么意思，执是执着，令呢是吝啬，吝啬就是说我不肯放掉，我不肯放掉这样东西，可是我就是执着的，我的那个意识心是存在不肯放掉。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必为心者，他就是在说如果你就是抓着那第六意识硬要觉得他就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他就要去问阿难一件事情，这就是真跟妄中间最大的差别。真心是有体的，不管外面的状况怎么变，我就是不变。记不记得如果你说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它必须是怎么样，能够独立而且永恒不变的存在，对吧？好了，他说如果你要硬说你的意识心啊是真实的，那你必须就是跟外面所有的境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但问题在这里，所有外面的境界全部断了以后，你的意识心是不是还真的能作用？那可能会说啊，所以他就说啊，你必须这个意识心啊是能够离所有一切色声香味触法诸尘事业，就是这所有一切外境你还能够别有全性哦。你离开了外面的境界，你有办法有全性吗？就像我跟诸位讲，你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要存在必须是在有外面境界的情况之下，你的眼睛才会真正有见的功能。你自己再去想一想，如果没有外境，你根本不会知道自己有见的功能。所以这个见的功能，或者这个眼睛，或眼睛就是见，它必须是依附在外面有这个境界存在，它才有可能存在，对不对？你会说不会啊，盲人啊，盲人 他怎么样呢？盲人也看到了暗啊。你知道你把明跟暗，你把色跟暗，明跟暗全部断掉了以后，才是真正把所有的境都断掉哦。你觉得你还有见这个功能吗？没了。所以见这个功能是依附在有外面境界发生的情况之下，这个东西哈，等到后来再讲如来藏，你就知道好像啊，两个稻草啊，就两个筷子，你把它斜的这样放，这边同学看得到我，可是线上同学看不到我，你这样放的时候，是不是你只要一根，你这两个互相依存才有办法直立嘛，对吧？两根筷子直立，然后互相靠着对方，两个人互相靠着对方，你一个人抽开，是不是另外一个人就倒了？他就这意思，就是说你眼睛要有见的功能，你必须要有外境，当你外境灭掉以后，你的眼睛是没有见的功能，这个就是他悬的地方。耳朵也是啊，当你把所有的声音甚至把静没有声音这一块都去掉的时候， 你的耳朵是没有功能的，不会有功能的，你就不会知道你耳朵有功能了，就这意思。他说真正存在是当这外境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能够意识到它存在，这才是真的存在，它还存在，还有体性。那么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是，都是因为有了你的耳朵，是因为有了声音而可以分别，你的眼睛是因为有了色相你可以分别，都是这个样子。他说纵然啊，他说纵然灭掉了，他说你看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要懂，因为后面会要进入这个状况。纵然灭掉了一切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纵然你灭掉了一切见闻嗅尝觉知，什么叫做内守悠闲？内守悠闲这四个字你一定要懂是什么意思哦。内守悠闲是什么？就是你把外面的这个所有的境界都灭了，你的心啊，你的意识心不再作用了。有一些人就误以为他证了三昧了，大定了，哇，我的心啊一片不动，不是一片清明，是他觉得他如如不动。佛说不是，这个叫做内守悠闲。为什么？外面有境界的时候叫做生，外面没有境界的时候叫做灭。你是守着那一片非常安静的静，那也是一个静。这就是我们讲的眼睛可以看到色，是不是有明但也有暗，你不能说看到暗就没有看到，他看到暗。耳朵呢，你听到有声音的时候叫做动，那你没有听到声音你不能说没声音了，不是，有，他说那声音叫做静。鼻子也是，你闻到味道的时候啊，可能有各种味道，你闻不到的时候那叫色，一个是通一个是色。所以你不能说没有你以为存在的那个味道的时候就是没有味道，或你以为没有存在那个声音时候没声音的就是没声音，不是，它是一个静，静也是一种声音。同样的，这个心态，这个你的意识心也是啊，当你外面的见闻嗅尝觉全部灭掉的时候，你以为你大定了，他说不是，你现在守住一个灭。什么叫灭？就是完全没有动作的一个静，那叫内守悠闲。他说内守悠闲还是一样，你的意识心其实还在作用。因为有些小乘人会觉得说，哎，不对哦，佛，你看我现在完全境界都灭了，可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意识还在，所以我觉得意识是真的。他说错了，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意识还在作用分别，只是你对的是那个没有外面境界的那一个安静的境，这样能明白吗？所以你的意识心其实还是在分别，所以这叫做有为法尘，分别影视。什么叫法尘？大家知不知道？法尘你一定要知道哦。我们今天讲说几个重要，就是说这几个东西你不知道你就完蛋咯。色、声、香、味、触、法，我跟大家讲，这一共六个，前面五个是不是外面的境界？色、声、香、味、触，色尘、味尘、香尘、触尘， blah blah， 什么尘？第六个法尘，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色、声、香、味、触、法所留下来的那个记忆。我们的意识源的是什么？是法尘。你的意识心绝对都不是现行在那边。你要知道说，我说好吃。这个 moment， 当我说好吃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吗？你心里想哪个东西好吃，哪个东西不好吃，其实都是过去式。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是现行的，都是我现在看到，真的这个 moment 我正在看到。但是你的脑子所 process 都是前面一秒的记忆，只是那个时间的短暂到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区分你脑子是下一步。那个时间因为太短了，那中间的那个 time gap 实在太短了，所以你没办法意识到原来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跟你脑子它作用，前面五是作用到你脑子开始作用，这中间有一个 split second， 只是那时间很短，你没有办法意识到。所以脑子你的意识对应的都是法尘，法尘全部都是前尘泄落的影子。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你一定要懂什么叫做法尘。你就记得前面五尘是真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意识去圆的这个法尘永远比我前面要慢了半拍， 全部都在研，都在 analyze 前面五层所泄露所 pass 进来的这个 input， 那早都已经变成过去式了，对吧？你看你的意识从来没有在 process 正在发生的事情，它都 process 可能一秒钟之后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觉知。所以佛就说，你的意识心是妄上加妄，早都已经过去了，不敢刚刚传递进来什么样好吃的东西都已经结束了，你的脑子这个时候才开始作用，说这东西真好吃，我想多买一点。那人刚骂我不都已经骂完了吗？那你为什么要再去 analyze 之前已经发生的已经 done 的事情，你还在那里生气，这事儿都已经结束了，就这意思。所以啊，他说啊，你如果，他说你如果细，他说不是我，真的就是非告诉你啊，你啊所执的这个意识心不是心。他说但是你啊于心为细揣摩，你真的自己仔细的去想想，如果离前尘有分别性，即不错，你这个意识心还能作用的话，那就所有的外境全部灭掉以后，包括你的法尘啊全部灭掉以后，你的意识心是已经就结束了，你也不能去回忆，也没有现在发生的事情，请问你的心意识怎么可能还有功能，就没了。那这种情况就不是真心，他说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虚妄的，因为你的意识心是需要靠外面的境界能够来作用，即使你自以为你已经进入了大定了，其实他说错，你只是内守悠闲，你是对着一个安静的境界在那里分析，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他说你看，分别性如果离尘无体啊，离开了外境就没有本体的话，那这更不是真正的存在，这个东西啊是前尘分别隐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前尘所留下来泄落的影子，你在那里加以分别，全部都是虚妄。他说你看，如果外面的境全部灭掉的时候，你的意识心也灭了，就好像龟毛兔角，乌龟会长毛吗？不会。兔子会长角吗？不会。所以就好像龟毛兔角这东西根本不存在。那你的法身呢、啊、他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开玩笑，你要是在用你的意识心在修行，哇，外面境界没了，你的意识心也没了，那你怎么可能还修得法身，你的法身也断灭了。他说那还得了，你怎么可能证得无生法呢？这一段是在讲这个真心有体，妄心无体。什么叫做妄心？就是当你外面的沉静全部断绝以后，你这颗心或你这个眼睛自以为能见的这个功能全部也就没有。那这个意思它就是说它是虚妄，是无体。我们到这边也再休息两分钟，先让你们整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会讲一个第六意识怎么 work。 第六意识就到时候会让你跟人复习一下，目前有没有问题，很清楚吗？我看大家老神在在，还是已经入定了。好，第六意识大家，那线上也没有同学有声音啊、哦，没有任何人有问题是吧？好的，记不记得第六意识很厉害啊、哦？它对外呢叫做明了意识，是不是随着我的五识啊，我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哎，它可以随着这些眼耳鼻舌身在那边作用哦，眼睛吸收进来一个讯息。这个第六意识就会 process 做分别，做一个判断、哦、眼耳鼻舌身它会跟着他们一起作用，虽然它的作用会比那个晚了可能 0.00001 秒，但是它的确是随着那边东西在作用、哦、叫明了意识。那它除了随着现行在发生这明了意识，它还有另外叫独头。什么叫独头？第六意识啊，你在他还会自己在原影啊，在那里幻想，对吧？他会幻想叫散位，就是哇，有人骂我，想很多，越想越生气啊，又想以后哦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啊，那我后来怎么样啦？谁谁谁会不会加害于我？他每天就在那里幻想，等到睡觉的时候，这些念头才有可能比较止息。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啊，他 他在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第六意识还在作用，你只要还在做梦，你的第六意识都在里面运行哦。你的梦境就是第六意识在做梦哦。第七意识是永不停止的，第七、第八意识是永不停止，尤其是第七意识到死了，它还是不停止。第六意识啊，睡觉的时候，它很多时候都还在作用，它有的时候会休息，有的时候作用。第六意识到我们死掉了，翘辫子啊，它真的没有了，但是第七意识都还在啊。那第六意识还有一种叫做梦中独头，就是我做梦。梦境里面就是第六意识在作用，还有呢，一个叫做狂乱，你知道神经病不是？他说他是基督耶稣啊，他一会儿又说他是鬼啊，又是什么东西？神经病那个东西叫做他也是他的意识已经狂乱掉了，那很多时候是中邪啦、啊，各种都有。总之，第六意识是非常复杂的，第六意识必须要把它安定住，要把它看好。不能像小乘人把第六意识给敲昏，像那个野马他要驯马，他就一棒子把那野马给敲昏了，这是不行的。我们要非常照顾爱护我们的第六意识，让他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所以这个第六意识能够帮我们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进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要以后脱离解脱，你都得靠这第六意识。但如果你想下地狱，也要靠他。第六意识生也在他，这叫成也在他，败也在他，生也在他，死也在他，看你怎么去运用它。但是你不能把它敲昏，敲昏你没办法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脱。因为那个阿罗汉把那个马，不是把那个野马给敲昏之后，后来野马会复苏啊，会苏醒啊。像病毒会复阳一样，它会起来，它起来的时候你还是得对付它。所以佛就说，那你把它敲昏了，你好像四万大劫在那儿，你为什么要浪费这四万大劫呢？你明明这四万大劫可以继续修，你为什么不修？你躺在那里，结果后来那个野马又复习 又醒来了，你还是得去 work on 这个野马这个问题、哦、所以第六意识非常重要。再来，所以后面还有一句啊，那个我就在想，我们今天那个纸的话再好，还稍微讲一下，然后下次再细讲。所以佛告诉阿难啊，世间所有的诸修学人，所有的修学人啊，我们有讲啊，所有的禅定分为九个阶段，一定有人听过四禅八定吧？这个大家大概都听过。一共有九个位置，前面是四禅，然后再加上四个定，反正叫四禅八定，前面八个位置。从我们不细讲，因为那网上都有，就是你在真正开始做止观、哦、修禅定的时候，它会有一层一层的嘛，你的那个功夫越高，它就有不同的境界。前面的四禅，或者我们说前面的八定啊，都是凡夫在修的。所谓凡夫在修，就是你有可能是天人，你也有可能是人。有些人他真的很厉害，禅定修得很深，哇，很长时间就进入那个禅定的状态里面，真的有这种人。更多的是天人，很厉害。但是他说，佛说啊，即使你第九次定哦，地定哦，到第九个 level 是阿罗汉修的，第九个 level 那个禅定修完之后，你是已经可以出三界了。他就是把你的色受想三个，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全部给灭掉了，这个就是第九次定。它叫你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再作用。当你眼耳鼻舌身意不再作用的时候，你去想一想你的那个形啊，那个你执，哇，有我的那个存在的那个最深层的那个我执的那个形，是不是也没办法作用了？因为形要去 drive 那第六意识嘛，它是一个 backseat driver，他要去 drive 那第六意识，那现在第六意识那个野马已经被敲昏了，所以行在后面怎么叫也没有人理他，对吧？所以其实接就是带着行也停止了，但是阿赖耶识是一直在的，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叫做第九次地定，就是我把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灭掉。但是啊，佛有讲，他说就算你已经证得的第九次地定， 你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已经让它止息了，连行也止息了，你不再进入六道轮回了。他说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漏尽，你还是没有办法漏尽成阿罗汉。这个地方啊，我看了很多，其实阿罗汉你第九次地定修的修好之后是阿罗汉修的，他这边所讲的不能够漏尽成阿罗汉是指大阿罗汉。记不记得我们有讲大阿罗汉，就是那些阿罗汉很厉害，他回小向大去修大菩萨。也就是说就算你第九次地定都修成了，前面的六世都灭掉了，你还是没办法成佛的，你没办法在大圣的路上走。他说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生死妄想，你还是误以为是真实的，阿罗汉也没有完全摆脱啊。生死妄想分为两个层次，这个应该要懂。第一个是分段生死，那是我们肉体生了死，死了生，在六道轮回里面一直转转转，对吧？不见得一直是肉体啦，那个天人没有，有些天人比较厉害，他没有肉体，但是他还是在生死生死生死在这里转，在六道轮回里面。除了分段生死，再往上一层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说它不是这种肉体的分段生死或真的有死亡的概念，它是说我每次做一个锐变，比如说我每一次佛我在修菩萨，我每再往前走一个果位，哎，我会断掉一些烦恼，那断掉一些烦恼我好像重生了，我又往上走了一层，所以是每一次一个生死变异，好像它整个这个生命的特质在变化，变异生死，但它不是真的死了。好，就是这样子。他说反正你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在生死里面轮回的时候，这个轮回就不管你是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或者是变异生死，你都还是没有证得，所以他就告诉你都是第六意识 在作祟。好，我们休息两分钟，大家很安静，到现在都听懂吗？都很清楚啊。哦 OK， 至少人在这边的同学大家都很清楚。休息两分钟。线上有同学有问题吗？哪一个变异啊？异啊，其实是容易的异，但也有网络上写异想天开的异，异想天开的异，大部分是在讲容易的异，但也有人写成异想天开的异，应该也可以啊，反正这都是翻译的。只要你自己看懂就好了。所以讲到这里啊，阿难啊就重复悲泪啊，阿难就一直哭啊，从头哭到尾，又五体投地了啊。长跪啊跟佛讲说，哎呀，他说自从我发心啊，就是看从佛看到佛长相这么庄严，非常爱慕，发心出家啊，逢蒙佛佛的加持的威力啊，他说我就自私啊，我自己在那里常自思维，他自己在想，他想什么呢？他的小九九就说无劳我修啊，他说我是佛的堂弟，佛这么照顾我，我不用修行了啊，将为如来会我三昧，我猜想我的这个 brother 啊，他是他堂哥嘛，佛是他堂哥，我这个堂兄呢又是佛，一定可以赐我哦，三昧，好像他是他的那个，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就跟佛旁边，我他堂弟，我也不用修啦，佛到时候就让我成佛，让我三昧所有东西都有了。他真的说不劳我修，哎，他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啊，真的，佛只能给你指一条道，他没办法帮你修。我跟你说吧，每个人做坏事去怪谁谁谁害了我来引诱我，我跟你讲，你牛不喝水把你头塞到那个水里你也没办法，你不喝就是不喝，要做坏事就是自己想做坏事，要动你别往人家身上赖，没有人能够让你做坏事除了你自己，也没有人能帮你修行除了你自己，身心本不相待，没有人能帮你发心，也没你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本心。他自己都说嘛，他身虽出家心不入道，他要是入道了又怎么会被摩登前女两下子就被人家搞到差点破 过那个叫什么童子之身，对吧？他说他自己都说，他说好像一个穷子，他说我像一个穷孩子，舍父逃世。我爸爸是一个有钱人，以后讲法华经就知道了。那个爸爸是个大富长者，法华经好玩的时候很简单，就用一些比喻来告诉你说佛是怎么样教化他的子弟。他说佛是一个大富长者，家里很有钱。结果里面就有一些穷孩子不认爸爸，然后离家出走，然后把他叫回来不肯认，佛很郁闷，就开始有很多的譬喻讲得非常有趣。他自己就说嘛，有如穷子舍父逃世嘛，而且舍父是一个大富长者的一个有钱爸爸，不是说舍掉一个穷爸爸。他说今日乃知啊，就算多过我今天多了阿难最多闻了嘛，只要听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忘掉，佛经是他截录的。他说如果不修行，跟那个没有听过法的或者跟一个文盲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他说就像有人说啊，说食很多的食物你没去吃，你就是没办法饱。你再听佛讲多少法，你不去修也是徒然，也是没有用的，也是徒劳无功，就这意思。所以就告诉你，从现在告诉你，就是你必须修了。所以我们上次说菩提啊，那个叫菩提，那个叫做般若，是不是你文字般若之后，你必须是要能够观照啊，最后你才能够进入实相般若，你就一定要实修各种的法门之后，要配上禅宗，要配上止观，那是最终最终你一定要走的路。所以我们还有最后一句啊，就最后那一句话，他说啊，那阿难怎么说？他说世尊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啊，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发妙明心开我道眼。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的一句啊，下面就开始是叫十番行见了，下一个。那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一句，他介绍了一个二障所缠的，并不知道，所以搞不清楚原来我有个极长的心性，就是有个哀悯穷路。你知道这个翻译翻的文字非常的优美，哀悯当然就是说怜悯我们嘛。为什么叫穷跟路啊？穷的意思啊，是说他非常的贫穷，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功德、福德跟智慧，很穷啊，穷。不见得代表没钱呐、啊，没有福也很穷啊。你知道有人很有钱，又笨又坏，心又坏又什么？你知道他那不能叫富有，他只是真的就是钱。他有智慧，有慈悲心，有很好的生命特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他说哀悯穷路，穷就是又没有福又没有慧。路是什么呢？没有正法。一个好的佛法能够让他遮风避雨或者遮体，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又穷又没有衣服穿，然后又笨又没有福德。阿难这样自己在形容自己了，也是在形容那些没有觉悟的与会大众。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讲一下什么叫二障，大家把那张纸拿出来，我们今天非常快的讲一下，然后我们下一次细讲。好，那谢谢 Vivian 帮我把这个讲义做出来，因为我要请同学太忙，现在还不行。烦恼障跟所知障，因为啊，佛既然在楞严经里面提了，那就真的讲一下。烦恼障，什么叫烦恼障？就是障着你没有办法出三界的烦恼，就叫烦恼障。烦恼障是由我执来的，我们今天不细讲，就只讲大概，下次细讲哦。那所知障是什么呢？所知障就是你一些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就是说法执，以为万法都有一个我，这是错误的认知。前面的烦恼障是说以为五蕴的我是真实存在，后面是说以为万法是真实存在。哦，知道了自己的五蕴是虚妄的，但还是以为万法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前面是烦恼障，会障住你，让你没有办法涅槃的烦恼叫烦恼障。后面呢，是让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没有办法证得菩提，没有办法得到空性智慧的那个所知，就是错误的知见的障碍叫所知障。 那烦恼障啊，就分，其实就是指的是我执。但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嘛，我执是分成粗的跟细的啊，分别是粗的，那俱生的是细的。我执比较好懂啦，我执啊，形象有关的身体是不是就是粗的？那比较细的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是比较细的。人生而有之啊，那婴儿出来都什么都不用教他，他就是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就是这个。那法执也是有分粗的跟细的，细的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法爱啊。那我执呢是由第六意识所破，法执是第七意识或所破或所执了。那这个细节我们下次再讲，一次不能讲太多，大家会受不了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下一次会把这个纸拿出来哦，就从这张纸开始，然后呢就开始要讲十番显见的第一番显见了，进入重点，重点地雷区。好，请问桌上的同学有没有人有问题？